欢迎知识入学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西魏王李密用玉玺换美人，又指使蔡建暗杀了小霸王翟让。翟让是瓦岗山创建者，是有功之臣，他一死众将寒心了，这才有瓦岗散将，众英雄纷纷下了瓦岗山。秦琼跟罗成是亲戚，程咬金跟他们也不戏外，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家眷一块儿走。事先呢，罗成的大哥罗春扶着他父亲的灵柩先回山东，那么罗成的母亲呢就跟着儿媳妇和孙子罗通跟着罗成走。罗成为了让母亲呢散散心，就到东都洛阳玩几天，拿今天话说是旅游散心。哪知道刚到洛阳就碰上小林官单雄信，弟兄分手数月，万分高兴啊，就这样把他们领到了驸马府，设摆酒宴款待着弟兄三人，把家眷送在后边安置好了。单雄信说，我保了洛阳王王世充，又娶了玉花公主，现在既有兵权又有家眷，比瓦岗山强敌太多了，你们别走了，咱们共保王世充，将来攻打唐朝李渊。秦琼听着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差点眼泪掉下来。他想，我和单雄信是过命的弟兄，我们应该同保一主，生死与共，现在不行了。我和程咬金等已投靠了唐王李世民，单雄信呢和唐朝皇帝李渊竟有杀兄之仇，早晚唐朝兵将要攻打洛阳，必有一场大战，到那时昔日的生死弟兄成了两国仇敌呀，战场上刀兵相见，哎，这可怎么办？那还不说，我到洛阳了，得赶快走。单雄信一看见这三个人，乐得了不得，特别亲，特别近。二哥、四哥，老兄弟，我因为赌气走了，现在山上人都干什么呢？哦，魏征、徐三哥他们走了，听说投靠长安保大唐去了。单雄心想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两个人当初啊都是扶持我的好帮手，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国家栋梁之才，如今投了唐，我这洛阳城可不好办。秦琼说，王君可、尤俊达回家了，齐彪、李豹、屈突兴等八个人听说有的回家，有的打算投军，投奔哪国可就说不好了。北平府的十三将也走了，那你的义子金锤小太保秦用呢，他也走了。贾瑞甫、柳州臣、侯俊基、尚怀忠，你这么说吧，全走尽了。那谢应登呢，哦，他跟他叔叔出家了，他们一块走的。那山上还有没有人保李密呢？就一个王伯党没走，他说谁爱走谁走，我忠于李密，因为他们两个交情很厚。哦，要这么说李密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二哥呀，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，这 这下他失去了民心，落了这么个下场。正说着，外边人弹唆一声，嗯他八达连龙一起打外边进了个人，谁呀？正是洛阳王王世充。王世充方才听人禀报说，驸马查街巧遇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，被让到驸马府去了。哎呀，王世充乐坏了，心想谁人不知秦琼、罗成足智多谋，秦家简、罗家枪，声震天下。程咬金是有名的神斧将，要把他们留下，我这洛阳可就走运了，我得看看去。就这么，他骑马来到驸马府，也没有叫人打听，下了马直奔大厅，起连龙低头恰门前，来到里边。单雄信一看，赶紧站起来，大哥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。 哦，妹夫， 我听说您的好友来了，特意看望，给我眼见眼见，我也多几个朋友。好啊，这位是我金兰挚友二哥秦琼秦叔宝。二哥呀，我给你见见，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。单雄信呢，很聪明，他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，怕一提王浩，秦琼不定说出什么来。回头说，大哥你还不给秦二哥磕头吗？这王世充现在是洛阳王啊，可不是当初的看花大臣啊。哎，为了求贤，他竟然深施一礼。哦，秦二哥，久闻您赛专诸四孟尝是神拳太保，双锏大将，当初简打山东六府，马踏黄河两岸，到了瓦岗山做了元帅，那更是名扬四海，威震八方。二哥在上，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。他真是跪下磕头啊。秦琼赶紧站起来，因为有桌子挡着不好啊搀王世充，只好双手一抱拳，哎呀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兄弟请起，我这厢还礼了。王世充站起来，单雄信一指程咬金，这位也是我贾柳楼接拜的哥哥，姓程名咬金，号知节，人称神斧将，当初结黄冈定瓦岗当混世魔王，世人皆知。此个位，这是我的舅爷，您表妹的娘家哥哥。王世充赶紧接茬，哟，四哥，王世充给您磕头了。说着跪倒就磕。程咬金心里生气，哼，好你个王世充啊，拿着亲妹妹当礼包送给我五弟，把我五弟笼络在洛阳，你送个什么东西啊？方才秦琼还给王世充个面，老程倒好，连座都没起呀。哎，得了，我也不缺这个头，既然你叫王世充，咱们认识就完了，别磕了，起来吧。哎，是，王世充为了求贤真能忍呐。单雄信又介绍罗成，这位是北平府当年燕山宫瓦岗寨副元帅，我的老兄弟罗成。因为罗成岁数小，王世充没有识大礼，抱拳猫腰，哎呀，罗将军，我这有礼了。罗成也没站起来，只是一抱拳，得了，彼此相见，我这儿还礼了。王世充脸通红通红的，但是真能忍呐。单雄信说，大哥拉个座位，续上杯筷，一块儿喝吧。不，我得走，你们弟兄多日不见，我在里边掺和呀，不好说话，今天见妹夫你的光，得遇三位高人，这是三生有幸，改天我给你们三位接风，到时候可赏脸啊。我就告辞了啊。也好，大哥您先走吧。就这样，王世充照着面打道回王府。他走之后，哥几个继续喝酒。单雄信说，二哥 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？啊，我姑妈想逛逛洛阳。洛阳自古是建都之地，牡丹又有名，好在回家也没事儿，我们就绕道进了东门，没成想碰见你了。当初啊，杨广东迁洛阳，大兴土木，虽说眼下隋朝的宫苑都封住了，我想建筑还在，要看一看。山雄信说太对了，我领干妈和你们去逛牡丹，要看什么显人宫啊、西苑啊，各处名景都逛一逛，多住些日子啊。程咬金说，嗨，不用你说，我们也住一程子，哎，你可好好招待着。那放心放心放心。到了晚上，单雄信找到洛阳王王世充，大哥，真没想到今天他们哥仨一起来到洛阳。瓦岗寨人们都称秦琼为智将，罗成为勇将，程咬金为辅将，智勇福三将一来，洛阳就算行了。我得拿面子靠住秦二哥，别让他们走了。王世充说太对了，给他收拾王府。当初啊，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王府，还没等住呢，咱就把那个旧王府改做三贤王府，过些日子叫他们搬进去。好啊，简短接说，这些日子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吃喝玩乐，玉花公主陪着几位老太太，侍女们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着，是无微不至啊。这些人呢，男的骑马，女眷坐着二人台的竹藤椅，有显人宫逛西苑，什么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，转眼到了第十天。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邀请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过府饮宴，盛情难却，哥三个只得去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单雄信说，今天我领你们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，这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的。秦琼说，嗨，宫苑都逛了，靠山王府有什么看头？不瞒您说，这座王府是为你们哥仨修建的。啊，秦琼一听就愣住了，暗想，我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经跟徐茂公定规好了，我回山东老家把母亲安置安置，就奔长安城投靠大唐国，没想到在洛阳被单雄信给网住了。单雄信给修了府，要不去看看恐怕不合适，看了住下可就更走不了了。他正在犹豫不定，程咬金说话了，二哥，咱们看看去，这座府要真是修的像样，咱们干脆就在这安家，甭走了，这是武帝的一份心，有府还不住，嘿嘿嘿，咱们何必到处乱游呢，走吧走吧走吧。秦琼瞪了程咬金一眼，心想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。他表了态，秦琼也不好说什么，走吧看看去吧。他们来到三贤府门前一看，哎呀，这里的是尤其彩画一新呐、啊！迎门匾额红匾金字三贤王府，嘿，秦琼想，合算我们到洛阳称王来了。哥几个进了头道府门、二道府门、三道府门，里边大院正中间是迎安殿，东西是配殿，左右有跨院，后头还有四层院子，紧透透是一座大花园，有假山，有清泉，流水潺潺，繁花朵朵。二哥，你看哪儿建的不好，明天让工匠重修，可以让老太太过来了。秦琼心说，哪儿不可心，我憋着走呢，看哪儿都不可心，可是不好说，只好推脱啊，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吧。他们回到驸马府，单雄信把搬家的事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说，哎呦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心，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呀、啊、干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 我是您儿子，明天咱们就搬吧。就这样转过天来，秦琼等人搬进三贤王府。二城院子秦琼住，东跨院是程咬金，西跨院是罗成，第四层院子是几位老太太住。哎呀，叫来老妈、丫鬟、厨子，能派来100多人呢、安排的舒舒服服。再看屋子里陈设可太讲究了，都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摆着硬木桌椅、古董珍玩，还放一个大筐，筐里装满的是散碎银子，随便花用。王世充和单雄信常到府里来，3天1小宴在驸马府，5天1大宴在洛阳王府。玉花公主3天2头必来看干娘、弟妹、嫂子，问寒问暖。秦琼心里很不是滋味啊，暗想，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，他这样做不算过分，可这里边还搅和个王世充啊。我同此人素不相识，明知是计又说不出来道不出来。罗成也觉得不对劲儿，我们是吃一个人的饭搭两个人的情，事已至此还没法挪窝，没法走了，把你恭敬着了没法走，俩人愁坏了。吃也吃不下，住也睡不着，日渐消瘦。程咬金更明白怎么回事，他该吃吃，该花花，满不在乎。后来他们一打听啊，这个王世充啊，在洛阳，他的父亲呢，是被白水妖一个老财给逼死了。就这么造的反，也是啊对隋朝不满，现在自立为王，又因为隋炀帝最后把皇宫啊就设在了洛阳，隋炀帝在扬州一死，留下很多金银珠宝，都归了王世充，他太有钱了。王世充想，我就供着你花，叫你莫不开走。一晃又过了1个多月，单雄信天天的问好，秦琼心事重重，这脸的也不是颜色了。罗成也愁得了不得，唯独程咬金吃胖了，天天吃饱了蹲膘，他能不胖吗？他腰里揣着银子，天天出去遛弯，比如说到书场里听2段书，问先生，哎，说书的，你卖这么大力气能挣几吊钱呢？家里几口人呢？叔叔说，不瞒您讲，我家5口人吃这开口饭的只能对付，人家吃好的，我吃次的呗。哦，那好，我给你点，我姓程，叫程咬金啊，三贤王府的人们都管我叫程四王爷，你怪苦的，给点银子，唰扔下7-8俩。一转身看见打把式卖艺的，唰啦他又扔了5-6俩，是天天的各处转。后来觉得带的钱少，就叫家人给他缝了个黄绫子的口袋，口袋上啊绣了4个字，普济良善。每天早晨吃饱了喝足了，把口袋往身上一背，装满了银子，是满处乱逛，把这银子给散光了就完。这天呢，程咬金起来晚了，秦琼起得早点，还想我出去转一圈。他刚到大门口，就看门口继续有200多人。秦琼又退回来了，忙问家人外边怎么了。家人不敢得罪程咬金，就说啊，刚才我们看见门外来了200多人，干什么呢？他们是找四王爷，最好您亲自看看吧。秦琼出了府门，一看来的都是穷苦百姓，大家一瞧程咬金没出来，来了个黄脸的，人们早就打听到了，府里黄脸的是二王爷，都跪下磕头，二王爷我们给你磕头了。秦琼说，怎么管我叫二王爷？你看谁不知道啊，有罗王爷、秦二王爷、程四爷，这是 我们洛阳王封的。诸位快起来，别磕头，你们这些人到王府门口干什么？哎呦，二王爷您不知道啊，四王爷普济良善，每天舍银子，我们这些穷苦人可算沾了光了。往常四王爷早该出来了，今儿个怎么换了二王爷了？是不是您接班啊？秦琼一听气儿大了，哦，那你们等着吧。说完转身回到府里，大门关上，转身到东跨院找程咬金。程咬金呢刚睡醒还没起来呢，秦琼一扒拉他，哎，起来。哟，二哥你干嘛生气了？我问你，大门口来了200多人，说你每天舍银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，哈哈哈哈，二哥呀，我看你这些天又黄又瘦，腮帮子都快作进去了，这是有心事啊。按说呢，我们跟单雄信还过得着，可跟王世充不过这个。王世充使出单雄信，想方设法把他们哥们拢住，要咱们回不了山东，也奔不了长安。你是不是为这个发愁，对不对？四弟，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呢。我太明白了，王世充不是天天给咱筐里装银子吗？我天天给这小子扬去，一天舍一筐银子，看他多怎供不上了，我可就说话了。你要让程四爷在洛阳城待住，就得嚼过大点，你供不上银子，嘿，我就走了。这么一来，咱不就脱身了吗？啊，就算这事儿你做得对，你也应当到城外远处去扬银子，闹得府门口乱乱哄哄的，这像话吗？二哥，那我听你的，我走了。程咬金镜面已毕，换上衣服，挎上黄口袋，腾腾腾来到大门外。外边老百姓一看，四王爷，我们等您半天了，您怎么才出来？诸位，今天呢我改地方了啊，在南门外舍银子，不要在这乱，听着没有？你给我传个话。好了，大伙呼呼呼奔南门外去了。程咬金这才骑着马到南门外观乡，荒地那儿把银子给大伙撒完了。哎，诸位，明天到东门，后天到北门。这个消息很快王世充就知道了。王世充心的话，杨广的家底儿全在我手里，不就一天你舍一筐散碎银子吗？那算什么？让你慢慢舍去吧。你们欠我的人情越多，花的银子越多，你越没法开口走，只要把你留住我就值了。就这样，程咬金每天骑着搬抱铁花流到处乱逛的，这一天来到洛阳北门外，就见远处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，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，一会儿哈哈哈传来笑声。程咬金最爱热闹，干什么呢？耍猴的，打马是卖艺的，我瞧瞧。他打马来到切近，甩灯下马，将缰绳拴在棵树上，手分众人往里走。诸位，这块这块这块，我看看怎么事。大家慌慌两旁一闪，程咬金往人群当中一看，啊，就是一愣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。